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寻多熟友。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四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 增级旅程下降一位。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灵感也因他而变得缤纷，也许你依然不太沉稳，但足以装点今后人生。许多时代虚或完整，我还固守着每一次拥吻。 Top three， 关玉坤千分之一上升两位。罗旭阳陀螺保持不变。 一个人走来又走，该留下什么丢掉什么。 Top One， 刘倩彤梨花炭摘得冠军。 雨下身飞扬，你眼泪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18:03的51秒钟41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用收听收看的方式打开调频或者各种收看利器，锁定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辛苦了静瑜。 哎，没有没有，刚刚从活力榜穿越到了挑战新歌声。 刚刚我在外面看你真的是伶牙俐齿，真的让论论真的是。 啊，你别，论论还没走远， 走 他还在门口。 论论 就我们是一档节目哈，是魔方秀之982活力榜，魔方秀之挑战新歌声，魔方转转转，哎，可能大家串一串。是刚刚跟大家聊的话剧，今天要跟大家聊聊音乐了。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是给素人音乐爱好者搭建这样一个想唱就唱的平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也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做客，可以发送一段您演唱的视频以及个人的简单介绍。 有没有格式的限制？比如说都没有 啊，最好是 MP4 格式的啦。对，但是一段视频加上一个个人的简单介绍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全拼@163.com，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您联系，下一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表演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音乐生活。 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跟歌曲有关系哈，因为歌曲比如说静瑜这首歌是你的原唱，我觉得特别好听，感动我了， 是 我要再唱一遍，就叫 我不给你， 就 因为你唱的比我好。 的翻唱。 是，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因为萧敬腾的狮子合唱团他们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对，出这张翻唱专辑的时候，前一段他们整个狮子合唱团在也在做全国巡演，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干嘛老唱这些晦涩的歌，我们都没有听过，能不能唱点我们熟悉的、对，然后他们就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确实是翻唱过一些，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出道以来只出了一张专辑，当然在歌手的舞台上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然后就决定说，哎，跟自己的粉丝近距离的以乐团的形式，狮子合唱团的形式见面一下。但是在现场的老萧就特别直言不讳的说，我们也有翻唱五月天的歌，他们不卖版权给我们呢，喊话五月天，但可能也确实因为两个乐团定位有点相像，都属于摇滚乐团，所以五月天的公司就是说，对，你唱可以，但是这个公开演出以及发行是不行的，所以他没有拿到版权。 所以说翻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除了刚刚说的、我不给你这一外，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真的要唱这个歌，让别人记住你这首歌，你唱的有什么新的生命赋予它。 是，比如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盘点过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翻唱，甚至你都因为翻唱而忘记到了原唱。 比如说现在这个黑朱迪， 哎， 想想 是，比如说像很经典的那首李健跟王菲的传奇、 哎、 我如果是李健的话，像王菲这样 level 的歌手想要来翻唱我的歌，全拿走，不要版权。 翻唱过传奇 是，但是我觉得李健也真的就是因为王菲那一年在春晚上翻唱完传奇之后带火了自己的音乐道路。 是的， 包括他自己后来在歌手的舞台上秋裤男神的身份出现， 他真的是不能让话落地上的人， 对，圈了一波，对，圈了一波的粉丝、所以也是打开了自己的音乐篇章， 一扇大门。 嗯哼，今天挑战新歌声，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好听的翻唱歌曲、你觉得哪些翻唱对你来讲记忆犹新，或者说你最喜欢翻唱哪些歌手的哪部作品，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还是要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嗯，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对，点击右下角的 发现， 就可以在直播专区找到永远在热门当中的活力九八二了。今天我们来先点一下名哈，落霞晚莹、雨后龙井路、浪迹天涯、卧底周星星、Beyond、唱淡人生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要尤其点名感谢的是原11122这位朋友，是关注了我们主播，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点击关注和分享，让更多人都可以听到来自九八二的好声音。 刚才你说是原一吗？ 原音， 原音， 哎呦，我这音发的不太标准， 我以为是原音呢。 对，原音可以，大家下午在4点钟的女神百分百节目当中看到他 秀啊， 是。 对，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环节，第一个环节叫做这个先声夺人啊， 对， 专注一个非常我喜欢的歌手新加坡地区哈、啊，刚刚发了一首歌曲， 是他要发新专辑了，暌违了3年的时间来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这个先声夺人环节呢，这个歌手来自新加坡，就提到新加坡这个地区有几位歌手还是非常厉害的， 不只是几位了，蔡健雅、林俊杰、 孙燕姿， 包括老派一点的巫启贤、 阿杜， 对，其实还有像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些歌手最早的时候，这是因为新加坡真的是一个民谣的土壤， 对， 之前的时候有一部纪录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就是叫新谣，他们就简写说新加坡民谣、对，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也听到一小段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这个介绍、包括在其中的一些表现优秀的选手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定期和大家见面。其实当时在新加坡也是有这样的音乐的土壤在、大学生们当时他们有一个类似于电台，新加坡那个电台我特别喜欢他们节目的名字，特别厉害，叫龙虎榜，听见是不是很厉害？ Top Ten 是新加坡龙虎榜，就把这些他的那个主持人、他就很有心的把这些大学生的原创作品拿出来在电台当中跟大家交流、所以后来捧红了一波人，就包括后来他们的整个的音乐风格深深的影响了一波人。 是是是，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歌手也是非常厉害，也是 说 弹唱俱佳的唱作人孙燕姿女士啊，应该叫女士了 啊，是，因为她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宝宝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暌违3年啊，带着自己第13张个人专辑《跳舞的反骨》回归了，这是在上周刚刚发布的新歌。今天对，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抢听一下。 听完的感觉怎么样？ 褒贬不一，我觉得我内心的想法也很复杂。因为其实，在3年之前的时候，燕姿的新作品也不是一张专辑，而是因为她自己生了宝宝之后发了一部《彩虹金刚》。其实这 这首歌曲就已经跟他之前的风格差异很大了、可能我们更多的对于燕姿的定位可能还是我不难过天黑黑遇见啊这绿光这种歌曲 情歌流行歌曲。这个歌曲我听完之后其实我看他那个幕后的花絮，说他喝了一点酒之后跟制作人聊了很久之后唱的这个歌曲，也充满了他最狂最幻的一种感觉。 是、其实提到他三年前的那一首彩虹金刚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理解是为人母的燕姿哈带来的自己的一些感想，已经没太有他自己以前的一些风格特点在了。而这次跳舞的反骨，为什么说评价两极化？ 疯狂， 就是喜欢他的人就是燕姿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喜欢他，然后跟不喜欢的人就说啊，这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孙燕姿了。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变哈，跳舞的反骨，这是孙燕姿第13张专辑同名主打歌。 在广播里听这种歌曲是跟我们自己在家里听的感觉不太一样哈，会有它的新的生命赋予。其实每一次我在听广播比如说龙虎榜这样的榜单放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歌手真的非常立体化， 对， 而且对他有深深的感情，对孙燕姿。 对，所以大家听出来了吗？这是燕姿的新歌、 这个叫 跳舞的反骨。 就是从她刚出道那个天黑黑弹着钢琴的小女生， 是 到现在是一个母亲，是一个成熟的全能艺人，我觉得她的成长和发育是非常棒的。 对，我们的歌迷也是伴随着她一直在成长。其实这一首歌大家听出来的时候，听到了燕姿非常狂野的一面。 嗯哼， 可能之前她也有这种曲风的歌曲，比如说类似于像神奇， 对， 像绿光， 咖喱作祟啊等那些歌曲啊。 这首歌听起来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这其实是燕姿自己的一个选择。她2014年的时候就收到了这首歌的 demo， 当时就确定说要把这首歌当自己主打歌的作品。后来无论收到了什么好歌，都没有改变过想法。反正很像我们女孩子逛街第一眼看到的衣服 就它了是吗？ 对，就觉得说哎，我再逛逛吧，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转一大圈回来之后还是买了第一件。 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真的会，而且几率很高。 我有时候做一个那个旅行的节目，会有一个人说看到一个绿色的包包非常漂亮，在英国哈， 对， 转一转也许他会留下来，我们是缘分嘛，逛了没了，回来之后被人买走了。难过，只有当机立断就对了，对吧？ 是，所以这首歌曲其实燕姿在选到了之后，她就觉得说，她就想把这首轨迹来够传达出她自己现在的一个感觉。而且这首歌也是给电影《挚爱梵高》做了一首导读，也是一部献给梵高125周年诞辰的动画电影，本月也会在一些国家上映哈。 是的， 很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曲《跳舞的反骨》，这也是燕姿第13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今后可能会听到很多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慢慢的放出，非常期待燕姿暌违3年。 之后的一个蜕变。 是的，先声夺人环节之后来到了我们的魔音秀哈，魔音秀有非常多唱吧优秀的选手，带来我们不一样的 MTV 的歌曲哈，一个片花之后走进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魔音秀 是挑战新歌声的魔音秀，现在正在活力酒吧上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凯春明一生一世他要问我们说，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 FM 青年广播 982 AM 927 Fresh Radio， 是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全屏可视化的电台， 我们做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哦。 啊，对，你所以但不要也不要这么、 啊、 这么傻好吗？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毕竟是主持人，好吗？ 控制一下自己的端庄。 对，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呢，我们是一档给所有的热爱唱歌的朋友搭建这样一个唱歌的平台。您可能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看到很多的歌手热爱唱歌的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现场的 live， 同时呢我们也会把很多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这样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好声音分享给大家 推荐出去。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好听的翻唱歌曲。其实提到翻唱的歌曲哈，包括很多的歌手他是靠翻唱走红的， 比如说你举一个， 其实没有很多， 对， 徐佳莹， 哎呀棒棒的。 因为其实拉拉本身像我比较了解他的时候，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关注了他这张拉拉同名创作专辑。 对， 我觉得他自己有很多的原创作品都很不错，但是可能大家熟悉他是通过歌手的舞台， 他唱每首歌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 是就唱张惠妹的歌曲相爱后动物感伤，你完全听不出来那是阿妹的歌曲， 超难的歌、 对，唱田馥甄的不醉不会，包括挑战男歌手的歌曲， 对对对， 以及当时唱林俊杰的那一首歌曲，就把原唱本尊唱到了舞台上来， 就感觉他那个气息是永远用不完的好歌手。 对，然后唱完了之后大家会说，哇，这个女歌手这么会唱，我去找找她以前的歌曲去听、然后类似于像失落沙洲啊，寻人启事啊，身骑白马啊， 没错没错， 走红了之后现在也是成功的跻身一线。 是的，其实还有之前比如说我对一些印象深刻的这个97年还就忘记了周笔畅，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快女的舞台上除了像李宇春啊，张靓颖啊，何洁啊， 对， 周笔畅是个非常靓丽的凤梨线，她长得不漂亮，但是她那个戏很足，美唱解脱的时候真是就惊到那个感 觉。 哦，对， 是他唱火了陶喆很多歌，我觉得陶喆真的应该谢谢你。 的飞机场有很多很多的歌曲，还有金志文也是这个角色， 对， 苏运莹，对不对？很棒的歌手啊。 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提供这么多歌手还有歌曲的名字来跟我们互动，依然是在唱吧活力酒吧热门的直播平台的房间当中。今天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来自唱吧红人的一些精彩的翻唱作品哈、第一首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了，小小透露一下，他跟我一年生的这首歌。 哇，对你爱不完，郭富城先生。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最火的，可能一想到就大家就会对你爱不完，一起来做做这个动作啊。但开车的朋友记得要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 对对对，这首歌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郭富城的发型。 对， 那个年代我十岁啊，90年我十岁。 嗯， 我们班里所有的男生女生 都郭富城头， 都郭富城，都是厚厚的后盖，你知道。那个西瓜太郎的头发，但是不适合每一个人的，叫 这主要还是看脸，考验颜值。 对对对对对， 是啊，郭天王劲歌劲曲的这种道路也成为了大家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之一。 棒棒， 到现在在 KTV 当中，大家会看到很多的人一起点这首歌，很容易烘托气氛，因为大家都会跳嘛。 是的， 来来来，释放出你的双手，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尝试了。对你爱不完， 来自于这个唱吧的歌叫孙大格。 对，这隔离这标准普通话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的 嘎 啦。 对 对，孙大格对你爱不完，听听看。哇哦，颜值很高的一位选手哦， 真的是很好看，帅哥。 Yeah, here we go. O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蹦蹦蹦蹦蹦 ，Yeah， 在你低空飞行，从希腊徒步到巴黎，沿路上的风景成为我们彼此收藏的回忆。我牵着你不顾一切的走，我就是爱爱爱爱爱你不够。此刻我就只有这一个念头，把这首歌演奏。Oh, middle of night， 可能小心思在陪我作怪，和你早飘到了九霄云外。这世界速度一直都是 laid back， 我想跑平平不会表演。我相信真诚能打动一切，我 需要清晰让你看见，这是我身上唯一的优点。请你不要走，你现在抬头亲吻你脸颊，再注视你双眸，一直在摇摇你就最逗逗逗逗。当初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都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温良，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纯真。 没有什么对错，真的不要想， 胸中藏着一把火， 这种日子真的不太好过， 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到永远。去面对，对你爱爱爱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It's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it's gonna be, it's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对的，你没有听错，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对你爱不完》， 完全变了风格哈， 是翻唱到原唱都听不出来的歌曲。 不，但他的颜值是足够担当的， 对， 而且他那个 free 的那个 freestyle 的风气还非常自我， 是加了一个 remix 的版本，而且还是做了有混音和声的效果在里面，其实层次还蛮丰富的， 很用心的啊， 对，可以说很用心的做了这样一首，连郭天王自己估计也要听到半分钟左右才能发现说，原来你唱的是我的歌啊， 我要成了我这种感觉， 学我 非常好，但是就唱那个对你爱爱不完的时候，那节奏感不是那个在正规的拍里出现的那个拍子， 嗯，他们可能 在空拍啊后拍里出现的， 对对对，哦，可能就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一种 lay back 的唱法， 对， 为自己，对，为自己这找不准调找一些借口， 反正没什么高音这歌啊，也 开个玩笑了， 开玩笑， 孙大哥带来的 非常好， 对你爱不完， 对，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翻唱改编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平台当中，我们看看今天来登场的这三位唱吧火人哪一位的人气高一些。今后可能大家就会在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 是的，第二位呢好像跟这个第一位的歌手的年纪好像有一点点落差哈，他的风格叫做中老年大叔，吉他弹唱自带混响， 嗯哼，这首歌曲呢其实只要前奏一出来大家立马就可以听出来了，对，他是翻唱自一首英文歌曲叫做 Seven Lonely Days， 哦， 现在翻译成中文呢大家都会给我一个吻，提到这个，这个真的是你知道很多的歌名很有喜感，就是你看到歌名你会忍不住唱起来， 哦， 我看到他我不会想说来自老莫的给我一个吻， 啊， 你看到来自老莫给我一个吻，哦，可以不可以， 对对对，好歌的， 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看看老莫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个什么风格，你是不是还真的听得出来这是给我一个吻呢，这是来自唱吧红人老莫的作品翻唱，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二， 给树一个吻，名字厉害， 自带吉他， 开始喽，不错不错， 给我一个吻，可以可以，吻在我的脸上，可爱的表情，给我一个吻，可以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从来等着你的眼睛，你的回忆，我也要想起，就绝不伤心，纵然没有你的嘴唇， 迷了你的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给我一吻 歌曲为什么叫做给叔一个吻， 真的是符合他的定位哈、 哎、大叔抱着吉他一开始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这是在唱吧上我们的唱吧红人郎墨带来的作品给叔一个吻，这是翻唱子给我一个吻啊。其实他一开始唱的时候你第一感觉说哎、啊，感觉有点像李宗盛， 是有点老炮的感觉啊、嗯。而且一个吉他弹的非常的好，节奏布鲁斯，虽然有一点点小小 life 的瑕疵， 对，但 是非常真实， 有弹错的部分 非常真实，而且他很自如，你没有发现？ 对，其实不管是在收听还是正在收看我们的朋友哈，我觉得说我们节目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说它特别的真实 be real， 真的是很 real， 对 real, 对, 对，你会发现说老莫他真的是在自己家的一个卧房或者书房吧，你仔细观察的话，他后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贴着一张中国地图， 哦，这是好像是阴天啊，有点背光的感觉， 对，然后自己在这边应该是架着一个手机然后随便的 solo 一段， 你发现没有，这种人他不在乎所谓的那个附加条件，他自己的音乐就交代了很多东西， 哎，他自己沉浸在其中、嗯、包括他整个唱腔也有一点在模仿李宗盛的 感觉，挺好的挺好的，老莫谢谢你， 嗯，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如果您也喜欢这一波的话哈，喜欢老莫带来的给出一个吻，对，扣一波二给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 是 今天带来的好听的翻唱歌曲，最后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也很好听， 火得很呢， 对，叫做带你去旅行、 嗯、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的是伊纯儿，这也是位高颜值的来自唱吧的实力歌手， 对，来看看她的表现，是个女生哦， 着迷，我说 baby， 充满切换了新的心情，我的泪点，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着简单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唱吧红人伊纯儿带来的《带你去旅行》啊， 这歌啊，我在很多的比如说 A P 的视频软件当中，小视频里会把它当做一个电乐，很多人在用这个歌曲哈、啊，而且唱这个歌的人是个男生， 对， 还挺好看的，长得哈， 对，他其实是个网络歌手， 网络歌手了， 校长，98年出生的一个英俊男孩。 Johnny Five Forever 吗？不是那位了、啊 嗯，不是不 是 这个校长、啊， 不是那位谭咏麟， 对对对对，不是、啊，开玩笑、啊。 他原名叫张弛， 张弛 其实是在直播平台上唱了这一首《带你去旅行》，然后就在各大音乐榜的榜单上就霸榜了，很多人然后就开始各种的来翻唱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各大音乐平台的音乐主播必唱的曲目。 就是我不是那次咱们聊天说你每首歌曲在 APP 上有一个留言嘛，它是999加了，已经 999加， 很受欢迎。 是《带你去旅行》，那今天三位歌手哈，现在刚刚有看到说。哦，提到带你去旅行，直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对，直播平台上就爆了，大家就发过来各种火，说这首歌真的好火，一听就可能感觉到了。包括刚刚伊纯儿这位朋友也有清新 boy 评价，他说小虎牙美女感觉特别可爱呢， 对，下牙对不对？小虎牙美女， 小虎牙下牙， 对对对对，就非常自然啊。虽然这个视频停掉了，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越唱越好的那种，而这个调跟他的音色结合的比较好，可以适合他， 对，也很适合哈，是一个女孩来翻唱男孩的歌曲。今天的三位唱吧红人，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可以扣他们相应的数字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活力982当中，可能就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看到他们来现场跟大家交流和做客了。 是的， 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来回顾了一下回归的天生歌姬燕姿的一个新的作品。那今天我们的 MV 作品要送出来一个来自燕姿的作品，非常的契合今天的时间，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星期一， 天气还晴， 对，因为已经连续很长时间的阴雨，今天拉开窗帘的那一刻觉得哇哦，北京天气真的好好，可是后面的这一句我离开你 这个我们马上就要结束节目是不是啊？不是的 啊， 啊，对对对， 算是吧。对，今天的这一支 MV 要送给大家，来自孙燕姿，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只有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是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跟大家聊了很多好听的翻唱歌曲，刚刚也分享了3首来自唱吧红人的精彩的翻唱、有翻到你完全听不出来的，有翻出自己新感觉的，也有翻出一些现在热门爆款的， 对， 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跟大家介绍哈，最近有回归的天生歌姬、除了孙燕姿之外， 有一位是吗？ 对，还有一位，因为就在孙燕姿发布新歌的同一天、沉寂了2年的蔚蓝也发布了自己的新歌，叫做想象空间。 其实蔚蓝啊，就是我搜了他一些相关的资料哈、作为一个这个主持人要准备节目哈、其实他的封面还是非常有印象的，让我他曾经有一个封面啊，就是一个跟一个体操软体运动员一样拍一张照片、我觉得非常的新鲜和古怪。 你提到这个封面、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可能我们平常都听歌， 对呀、 就不怎么去关注专辑的封面、 大家 现在不太买实体专辑了、包括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像在美国有一个女歌手、对，她的名字叫敦妹，你知道大家都习惯叫她敦妹，为什么？因为她每张专辑的封面都是蹲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站起来，可能觉得自己腿型不好看，就永远蹲着。 哎，这也是个理由哎。对对对对，蔚蓝也是这样一个在我国香港地区非常古灵古怪的歌手哈。 对，但是提到封面古灵古怪，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比得到窦靖童啊，把自己表弟的那张照片放到那里， 就是很特立独行啊。 对，但其实蔚蓝这次带来的这首歌曲提到想象空间，又会觉得说他有很天马行空的来打造自己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了。这次还是找来了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龚之仪来为自己操刀、这首歌曲非常的轻快，有很多幻想的味道在。 在带点复古味道的编曲衬托之下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在一些很多制作人精心推荐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个风格跟他唱的情歌是一致的哈。 对， 每首歌听上去都很蔚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蔚蓝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跟何洁有点像，就他是眼睛小一点的何洁，这唱功还是不太一样的。何洁是比较大的嗓子，他是比较细， 能吼得出来，他的声音里捏着，但是甜甜的， 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些年其实因为这个歌路的限制，有一点不温不火，但是他也自成一派自己的风格在。我们来听听这首《想象空间》，也是蔚蓝刚刚发布的新专辑第2波主打。 对白很经典，幻想每个邂逅的瞬间，一眨眼陷入热恋，如梦似幻我的世界，睁开双眼不知是错觉，流浪在想象空间。 信你会像影中出现。 来自于蔚蓝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象空间，是不是打开了大家沉闷已久的想象空间啊？ 嗯，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这些年蔚蓝每张专辑都是唱情歌，风格也非常一致、 嗯、 每首都听出去差不多，所以你提出一句说哎，蔚蓝有哪一部代表作吗？你有听到 过？好像是，好像是， 就会突然反应不过来，慢慢拍这样子， 反正就很有个性就对了哈。 嗯， 其实我们觉得每一个歌手在他成名之前，被大家了解之前，都是有些翻唱的环境和情节的。 对， 对， 所以就想猛地问你一个毫无准备的问题，你翻唱谁的最多？ 曲友大哥。 曲友，张学友大哥。好，男生都会比较喜欢学友的，那你会刻意的模仿吗？ 嗯，不会刻意模仿，我会刻意模仿张宇，那很有意思，还有什么、啊、杨坤，对，杨坤的阿杜，那时候觉得好玩， 对， 而且阿杜的 特点， 对，阿杜唱歌是倒吸气的。 哦，怎么讲？ 就是比如说，他的老不让气球反着走，对， 手握着香槟， 提着那种感觉， 好累啊。 最后一首歌还是放一首我们都很喜欢的拉拉的歌曲哈， 对， 徐佳莹的、这个、 徐佳莹那一首《失落沙洲》。 是的， 这首歌曲呢，其实他是在歌手的舞台上第一场的时候就唱了，而且当场呢其实是有很多前辈级的人物在，而他一开口那天当场就拿了冠军在这个舞台上、 哦、 所以其实大家还都是蛮吃惊的，所以说哎，这个小姑娘是从哪里蹦出来的，会这么唱歌。 嗯， 她其实自己当时啊带来的这一首叫做《失落沙洲》的歌曲是自己22岁时候的一首创作歌曲、 嗯、 因为拉拉就觉得说有些事情好像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所以专门创作了这一首歌曲。一开始谈的其实是失恋，可能更多人通过听这首歌曲觉得说他唱出了我当时谈恋爱或者失恋时候的一种心境，但其实后来因为他自己去探访了一些癌症的病痛、 嗯、 所以也就把这首歌的格局扩大了，变成一首珍惜告别的歌曲。 对对对，失落沙洲。其实我还老说那个，我一个朋友开车的时候突然听到这首歌曲就眼泪决堤，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哈。我就希望大家听好音乐的时候能打动内心的同时，让我们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哈。 嗯，但提到了告别这个字眼呢，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嗯、 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18点，挑战新歌声依然会在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和您不见不散，送出好听的歌曲给大家，伴随我们下班的欢乐路。 没错没错，明天见， 拜拜。 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再，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爱？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 却等来心伤，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